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编场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长和大风暴咧，就嗰个签署啊，嗰个日期就越嚟越近啦。根据香港经济日报咧报道，长和咧继续推进出售巴拿马等港口啊，系俾贝莱德同埋呢个咧意大利嘅集团，个目标咧就系四月二号之前签约。四月二号呢个日子越嚟越近，嚟今日咧就一个礼拜唔够，即系随时咧系已经签咗。好啦，咁啊随住呢个目标咧系越嚟越逼近。到目前为止咧，中国官方个反应咧，只不过系国务院名下嘅商务部一名顾问咧就出嚟讲，佢话对于长和呢场交易咧，佢唔会用道德嘅高尚标准嚟要求。不过最少系咪长和应该咧系投标咧？言下之意，即系话你咪应该啊俾中国啊国企啊，好似呢啲中船啊、中远啊呢啲咧，系参与投标嚟到抢翻啊呢个码头咧？嗱，呢个就要问下啲法律专家啦。就算长和对巴拿马运河港口唔投标啊，咁又有冇犯法呢？嗱，但系总算咧，商务部啊呢个顾问啊嗰个回应咧就务实翻少少。佢个要害就系唔会用高尚嘅道德嚟到要求李嘉诚呢一场交易。嗱，呢一句咧就系可圈可点，好可能就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方面嘅立场啦。中国香港特区的大公报呢就仍然是不放过。日日是有文章，就好像是一堆乌蝇咁嗡嗡嗡嗡，是跟住你这个长和码头呢，你去到哪呢它是继续嗡到哪。最新的呢就是大公报就它个增加了那个刊登的篇幅。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看那个网络看那篇文章的长度的。所以为什么会印刷媒体是重要过网络，是就是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印刷媒体呢是可以透过那个编辑选择刊登是哪一版，头版、二版、三版，同埋哪一栏是头条定是二条啊，那个位置来到显示出呢是他对这篇报道或者文章的重视。咁你喺網絡係睇唔到，但係我哋睇到個印刷版咧，就係呢個叫通欄嘅處理，仍然係署名嘅文章啊，唔係叫做社論啊。嗰個題目咧就係物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嗱，你要分析共產黨嘅政治語言咧，佢雖然係八股同埋分析啊，同埋呢啲公式，之但係咧佢係有一向咧係都好似嗰啲咁嘅中醫啊藥譜裏邊嗰一格格嘅櫃桶仔。对付啲乜嘢人，佢打开嗰个柜桶用啲乜嘢嘅词汇，例如话物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嗱，呢句说话嘅语气喺共产党嘅政治暴力语言里边系算边一级咧？嗱，如果我暂时啊系计分五级制，嗱最重嘅一级咧，如果系对待一个香港嘅企业咧，就系警告长和集团，玩火者必自焚。嗱，如果出到呢一句咧，就是准备咧系立架撑噶啦，玩火者必自焚。嗱，呢个咧玩火者必自焚，下一级咧就系有一个另外一句咧公式，叫做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嗱，呢啲自焚咧就系用放火烧，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咧，石头系用嚟咧系攻击嘅。呢啲全部都系暴力级数。嗱，呢一个大公报嘅标题，第一佢系署名唔系社论，第二个标题就系、是。物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佢仲系有一种咧系警告加规劝啊嘅混合体。嗱，警告占几多咧？规劝啊占几多咧？嗱，呢个咧每个人咧就可以量度啦。嗱，所以你要观察中国问题啊，系一个专科嚟嘅。除咗你要了解啊共产党嗰个打天下嗰个由来个历史，同埋佢信奉教主毛泽东啊个传统，仲要系了解到成个中国民族啊喺呢个三千年帝制点解咧系未能够咧系培养出理性啊公正同埋民主自由嘅精神， 跟住仲要研究中国人嘅奴才打手嘅性格，啊，同埋佢里边啊嗰种内部斗争同埋自残啊，同埋互害啊呢种咁嘅基因，然后咧先研究中国语文。呢、這个中国语文唔系叫你咧去读唐诗宋词啊、苏东坡啊呢啲理想人，嗰、那个咧系同而家现代嘅政治中国语文咧系两个系统嚟嘅。嗱，所以你要研究呢篇文章啊，你净系上网睇个内容咧系唔够，你要睇佢嗰个刊登啊，啊嗰个篇幅。我话佢内容里边啊讲咩啊，你要睇下佢个字眼。嗱，虽然咧要解读呢啲咁嘅文字，对于我嚟讲咧系厌恶性嘅，吓我唔中意嘅。我天生我读文学咧，我中意睇《红楼梦》，我中意睇莎士比亚一啲有美感嘅文字。对于呢啲厌恶性啊吓嘅党八股嘅政治文章咧，不过我职业需要啦，冇办法啦，做风云谷同各位分享系嘛。佢咧首先就系指控，加多一条罪就系、是、请枪手制造舆论。這個、呢个咧又引述《南华早报》独家揭露啦。果不然咧，我琴日上一集我就用揭露呢、這个。啊！呢、這个动词啊，去代替《南华早报》报道啊，系嘛？我唔会话《南华早报》透露或者咧系报道，佢话揭露，揭露呢个中文咧就系、是、大批判嘅意思。根据革命群众揭发，吓佢屋企嘅隔篱有海外关系，呢户人家咧喺香港同埋台湾咧系疑似有亲戚，佢哋咧系着到大红大绿翻嚟，会唔会咧系旅通外国？嗱、啊，呢就叫揭露。凡真叫揭露啊、揭发啊、揭批啊，有个揭字嘅咧，又系剔手边，就同报道咧系唔同啦。所以佢话根据《南华早报》独家揭露，一间本地房地产代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透露，嗱，你知啊？揭露同埋透露咧系有唔同啊。长和内部的一名联系人要求他发表一篇文章，为该公司出售港口的理由辩护。最终文章在一个本地网站上刊出，而类似文章连日来不断在各大媒体出现。所兜售的，叫所兜售的啊，佢定性你叫兜售，唔系话你辩护，唔系话你咧系分析，唔系话你表白，叫兜售，全部咧系有道德批判、政治批判含义嘅。啊，两副不外乎两个观点，第一是指交易是商业决定，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最初并未对此表示反对；二是否认美资贝莱德是交易核心，声称李家世交意大利人才是买家。跟住佢话啦，佢点样判呢？显而易见，这些都是逞枪混淆视听的手段，并非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真的如此理直气壮，为何不直接开诚布公作出解释？如此迂回操作，又是惧怕什么？嗱，呢一段嘅语文分析咧，就系话佢话系逞枪混淆视听，佢唔知道喺香港呢个咧商业社会系聘请公关。或者咧係同一啲咁嘅報紙啊嘅總編輯有時有定期嘅往來，去透露一間企業或者一個外國政府啊嘅領事啊對呢件電大事嘅觀點，完全係合法嘅。我唔係香港點解咁多間公關公司啊？好多親中嗰啲政要啊，都係做公關公司啊頭噶。公關公司係做咩咧？咪係俾人請英請槍嘅咯，做咩啫？係嘛？呢個係咪合法先？嗱，呢個李家超講過啊嘛。在香港只要合法合规都可以做嘛。但是这篇文章所指控你的呢，就不是跟你讲法和讲规，是讲政治上是犯了什么的天条，是吧？好啊，你去问，如果果真如此理直气壮，何不直接开诚布公作出解释？李嘉诚都有反问令，如果你觉得这么直接理直气壮，为什么你大公报要用署名文章呢？为什么不用社论呢？而家佢所引用嘅依据就係中国官方3月5号外交部发言人理直气壮咁话，将呢一场嘅出售码头係定性为商业交易，所以呢不予置评。嗱，呢个係3月5号外交部发言人理直气壮㗎嘛。你而家不如即刻搵一个再搵一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推返3月5号同埋3月18号嘅言辞。但香港开埠以来从来未试做到三分之二，已经系知道前面有座冰山，睇下船长嘅决定。嗱，4月2号就对冚啦，之前呢、这个呢对冚唔淨止系长和，唔淨止系李氏家族，而系成个香港150几年以来呢、这个国际贸易啊，呢、这个呢港口啊嗰、那个历史聚积嘅本钱。 系嘛？今日喐得呢个，听日可以搞嗰、那个，所以咧系冇人够胆出声。而家香港啊，呢个咧系充满诡异嘅气氛。你话请枪明报啊，前几日嘅观点版，亦都咧系一个叫黄言啊，呢、這个咧有爱国纪录啊嘅一个律师，同埋为咗中国咧。早年咧係被同呢個美國啊係展開個交易咧，係曾經被判間諜罪啊，係被判坐監，但係出翻嚟咧仍然係精英。當然佢今日冇影響力。嗱，請問明報又算唔算逞槍咧？嗱，依個危機咧係一個重成重大嘅懸念，即將揭曉啦。喺戲劇方面係充滿張力嘅，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我睇到依篇文章咧，我都覺得好好笑啊，因為佢個題目裏邊咧就指呢個切勿一錯再錯。咁而且咧就话一时嘅天真糊涂尚可谅解，但系如果喺错误道上越走越远，后果十分严重。嗱，呢啲好典型咧，中国咧共产党佢哋成日用嘅呢种恐吓兼夹咧就氹你嘅方式。咁既然啊，如果呢个交易系合法嘅，咁何来一错咧？咁如果呢个完成呢个交易系根据翻嗰个合约嘅精神啊，何来再错咧？嗱，本来咧我都对呢个交易咧。就抱呢个比较悲观嘅态度，但我见到大公报同埋而家嗰啲亲中爱国阵营咧，咁急同埋咁群起而攻之咧，我就果然咧预计到咧四月二号呢个成交咧系会继续进行，而且呢个经济日报嘅报道咧系来自彭博嘅方面嘅消息人士，咁里边咧讲及咧贝罗德嘅集团嘅组成啊，除咗美资嘅背景咧，亦都有新加坡啊，同埋咧。其他法國啊等等啊，包括埋荷蘭啊呢啲咁嘅財團嘅組成，咁啊情況咧就話佢哋嘅法律啊同埋會計嘅工作咧係冇停止到嘅，咁呢種情況咧，咁相信啦，阿李生咧就當初咧其實都會預計到咧會遭受到中國嘅一啲阻攔同埋咧挑戰，但係冇理由，我哋當初都講過啦，佢冇理由冇預計到有咁嘅可能性同埋後果嘅。如果只係大公報幾篇文章就要將一個$200亿嘅交易停止，甚至要悔約啊，損害商譽咧，我相信啊李生唔會作出一個咁大嘅犧牲咯。而且 如果有咁大嘅把炮，呢張報紙唔會喺屋村嗰度免費派發啦，係咪？ 嗱，仲有好簡單啫嘛，即係如果。真係你指違法嘅，都截至現時為止，好似你話除咗無靈之外，冇中國嘅官方人士去講過究竟佢觸犯邊一條邊一項嘅法律，無論係嗰啲咩叫做國家安全法定係嗰啲叫反制裁法，冇啊，冇一條係符合啊。另外香港嘅特區23条又好，國安法又好，李家超出到嚟都唔敢或者冇直接去講到李生長和今次嘅交易係觸犯邊一條。边一例？嗱，到现时为止，好似佢哋咁讲，指责嗰篇文章话，点解唔大家开诚布公作出解释？我反问翻一句，点解中国外交部同埋香港嘅特区政府，你唔开诚布公作出解释？究竟长和今次嘅交易系触犯咗边一条嘅法例？如果系嘅话，你可以直接讲嘅，系咪？ 佢不需要开诚布公嘅，因为咧有上市公司啊，证监条例啊。是因为在这个期间是非常敏感的，是不能够走漏消息，否则构成内幕交易。这些话事先要上报哪个要咨询，人多口杂，哪个叫中央，哪个叫请示请示哪个。所以相信长和又好，贝莱德又好，这个 Aponte 又好，人家有庞大的国际和香港的法律团队，是不是？现在就是中国香港特区的方面呢，就有一句流行的大陸嗰啲語言，都係咧翻譯自英文，就係咧喺嗰個證嗰、那個叫法律工具箱裏邊，正如葉劉淑儀承認，係冇足夠嘅法律工具咧去制止啊，包括你大公報啊所提倡嘅23条，如果係嘅話，李家超應該表咗態，係咪？因為呢個你哋早喝停咧就好過遲喝停。咁而家咧冇工具嘅话，咁到底系点咧？冇工具嘅话就变咗叫政治武器咯噃。 嗱，陶生唔系冇试过嘅，香港特区以前都试过啦。都就算终审法院啊判埋最后嘅决定啊，都尚有人大释法啊嘛。今时今日嗱，仲有两招，一招就系人大释法，将有关于国家安全同23条里边嘅是但揾一条出嚟，揾人大。夹粗嚟释法，咁就讲到咧长和今次嘅交易咧系违例， 第二个方法就是基本法里面附件三作一条针对长和，只是这间公司甚至针对李嘉诚先生的法例放入这个附件三里面即刻執行，好似國旗同國幹法，哦、連人大都唔使啊！嗱、嗯，我哋成日風雲谷咧，唔係偏幫任何一邊 都得嘅。 嗱，我哋好客觀持平，我哋分析個形勢，我之前講過上中下三策，唔重複啦。今時今日去到呢個地步，四月二號咧已經殺到埋身，得兩個方法：人大釋法同埋基本法附件三裏面再即刻加入相關嘅條款。我唔知你哋點作，呢啲我冇收人工，我唔識。咁但係呢个方法就只能够呢个两个方法其中之一赶得及4月2号。而甚至可能人大释法都赶唔切，因为时间有限，今日几多号啊，今日27、28号啦已经。 如果出到呢招呢就雷公劈蟹嘅霹雳手段喎。你直接你由中国人大常委啦，人大委员呢个委员长而家系边个呢，系常委级里面嘅王沪宁啦喎。系王沪宁分摊呢个工作㗎嘛，系咪如果系咁即系另一个山头喎。嗱，呢個三月五號咧，外交系統咧就顯然咧就封咗後門，到呢一分鐘為止啊，就話呢個商業交易不予置評，同埋咧啊呢個咧主要都係針對啊不指明美國咧係唔應該威脅同埋打壓。咁你嗰個人大常委唔係唔得嘅行捷徑，但係出到呢一招嘅時候咧，我諗李生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理性嘅人。啊，如果係咁咧，就做曬俾全世界睇。嗱，而家你睇到咧，中國係控制巴拿馬運河港口。中国是严格控制紧23个国家，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巴塞隆拿等咧，系43个港口。而家既然系咁，佢控制埋我。我如果再继续落去咧，我会有生命危险。啊，我哋一家人咧，就可能咧系有非常之严重嘅后果，不可预知。所以呢个咧，你透过贝莱德呢条线，必定咧系会向 Donald Trump 嗰个内阁私底下，系咧唔系话求情啊，系报案啊。系嘛？即系话我而家变咗咧，类似啊喺加沙地带系被呢个咧叫嗰啲美国人质，类似唔系 exactly 一样。咁唔通啊 ，Donald Trump 会惩罚嗰啲人质咩？系咪？呢个唯有系咁啊。 喂， 如果系咁咧，呢个都系一个 option 之一。嗱，我唔系我哋啲今日我哋唔可以教任何人去做生意，因为我冇资格。我哋系分析嘅啫。嗱，如果系咁咧，就将中国自己咧系风尖浪急咧推上去。你咪等阿習近平同阿 Donald Trump 啊，六月啊生日宴會嗰陣時候等阿 Donald Trump 啊計埋條數咯，定係嗱，唔好唔記得三月底美國已經同巴拿馬軍事演習啦，準備武力咧係搶奪運河啦，係咪啊？ 嗱，如果咁樣嚟講咧，我覺得咧長和系嘅上下員工咧，全部咧都憑職員證可以換取美國綠卡一張，因為佢哋全部都變成咧政治難民。整件事呢是由呢个针对性嚟讲呢，就如果呢个人大释法加埋基本法附件三咁样去執行呢，全部系事后孔明跟住呢就系龙门搬咗去先摆个波入去就当入。咁呢我觉得呢李生父子大可以名正言顺将香港同埋中国大陆所有嘅投资全部撤走。啊 ，Donald Trump 即刻咧喺呢个加州又好， 唔系撤走啊，放弃啊， 全部俾笪地啊，系啊，俾笪地啊，全部啊，俾长和嘅员工啊喺度建立长和城啊。 如果系咁咧，对于整个香港啊呢个自称嘅国际金融城市咧，系一个核爆式啊一个毁灭。啊，如果你又话啲咩工具商啊，咩搵23条啊，咩国安法咧，吓就将嗰个波咧交翻俾香港特区嘅律政处律政司。同埋吓，一路啊，如果李生可以啊，系打官司诉告到上去终审庭咯，变咗个镬，最后咧由张举能去等人去决定咯，系咪啊？咁啊，仲有啦，你23条又好啊，都要用国安处咧系去调查，咁啊协助造成呢单丢嘅会计师同埋法律团队啊，又算唔算串谋啊？同埋协助犯法咧，系嘛？佢哋又中间有几多人咧？系咪啊？中间咧，你当佢调查又要几耐咧？搜集证据有几耐呢？准唔准人出境呢？护照啊，系咪要没收呢？哇，中间一连串啊，呢啲连锁效应呢系非常之劲。所以香港呢个商界一鸦雀无声，大律师公会唔敢出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唔敢出声，基本法委员会嘅陈宏毅香港嘅护法呢亦都一言不发。只系得呢明报嘅观点版 有一个谎言啊，呢一位外国嘅经济顾问啊，从大陆做经济顾问啊，佢个级数去到好高啊。当初去到邓小平啊，佢咪引述国防外交根据基本法系唔关李嘉诚事咯，佢咪话系在商言商咯，系咪啊？咁啊，仲有咧就。而家咧就變咗啊，湯家驊嗰處咧又有啲咩講咧？啊，好快啦，下個星期二啊就行政會議啦。個波踢嚟踢去到邊度咧？啊，呢啲咁嘅大公報署名文章又有幾多啊？嘅嗰個代表性啊，最重要嘅就係、是、冇幾耐之前咧就長和嘅第二位公子啊李澤楷咧就去過中國嘅北京出席呢個叫深度高度發展論壇。咁當時佢係同阿李强总理是同框影相的。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里面，李泽楷完全可以在这些场合私底下揸住杯酒鸡尾酒埋去跟李强就交换意见三分钟。用暗语又好，用英文又好，明文又好，到底你们以李总理，你以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你认为我这件事去定是不去？我爹哋呢單嘢，如果佢簽咗約，佢要遵守香港嘅合約精神。你係總理，你話俾我聽，你會唔會咧著紅燈？你會唔會打沉？如果咧你會嘅話，如果我呢度繼續去嘅話，會有咩後果？一個正常嘅社會生態咧係有呢啲計傾嘅。正如貝萊德呢一間咧基金啊嘅運作嘅公司，最初就係 Donald Trump 嘅眼中釘啦，因為佢親民主黨啊嘛。佢喺個企業裏邊咧行 DEI 啊嘛，左交嘅呢啲聘用嘅政策啊嘛，一經 Donald Trump 一上位啊，係咪一樣你話佢係嚇勾結啊？佢邊一底啊？私底下梗係同美國 Donald Trump 嘅政府啊係有交流啦，係嘛？你中共平時咧口口聲聲話嚇內地同香港要加強交流交流，要加強溝通溝通，咁點解李澤楷上到去北京？近在咫尺的李强就企在你前面大约两米都不够，是竟然没有时间和没有机会交流的。成日你埋去交流，他即刻见到你好像见鬼咁走咗去。咁你平时三十年啊交流嚟做乜嘢啊？系嘛，做朋友啊，沟通啊，目的为何？嗱，一系你就唔透过李强嗰条线，另外直接啊系由最高机构嗰度打电话落嚟啲乜乜办公室，系嘛？咁相信呢如果香港嘅話事呢邊嘅最高話事人收到呢個電話咧，親自聽到嗰把最高嘅聲音咧，或者佢有唔同嘅決定都唔定。啊，呢啲我哋係分析啊！我再強調，我咧係冇資格咧，好似李慧瓊咁樣咧，去教阿李生咧係點樣做啊，點樣投資。我哋咧只不過係站在一個評論旁觀、理性個角分析嘅角度，去為香港，唔係為長和。去分析咁样做落去，下一步有咩后果，系咪 啊？系冇错， 咪就系咯。嗱，你睇最近呢个乜汤乜鬼嘢，嗰个汤咩啊？嗰个地产商咧， 汤文亮 话猛话地产会好啊好啊，佢自己都俾都劈货啦，系嘛买豪宅啦，系咪啊？ 系啊， 啲中国人嚟讲，我都讲过啦，讲到钱，讲到仔女，讲到咧系咪自己条命？佢哋把口同埋佢哋對腳啊，係嗰個絕不相應啊嘛！你問下湯文亮，你叫湯文亮出嚟解釋一下好唔好啊？佢嗰陣時咪猛叫啲香港人冇走嘅，走咗嗰啲係淤血嘅，係嘛？咁啊，淤血啊，包括啊，係已經將長和同埋場地分拆喺埃曼群島上市嘅嗰啲都係淤血啦，係咪啊？咁你問翻而家呢啲香港嘅管治精英咯，點解啞曬咧？如果你個個啞曬，你有冇資格啊？喺香港喺危難同埋緊急嘅時候啊？是自称是港人治港的管治团队呢，是不是啊？我就是咯，全世界在睇緊你啊，香港呢啲中国人啊，喺呢啲历史嘅关键时刻啊，嗰、那个行为啊，系点样㗎嘛，系咪？包括香港特区政府㗎嘛，你自己呢啲打死无怨嘅将来啊，呢个共业嚟㗎，俾全世界喺度睇緊。当然呢，即系而家个局势呢个戏剧做到呢度相当之紧张啊。正如啊，我哋睇最近呢一套 Netflix 啊，喺呢個紅遍全球70個國家收視率最高，講呢個 Adolescence 係講呢個校園欺凌，係全球化之下嘅細路仔係使用社交媒體同埋咧嗰個暴力同埋咧嗰個性迷惑。嗱呢套咁嘅劇集咧，其實先係最值得中國香港特區教育局蔡若蓮啊，係向全香港嘅教師同埋家長推薦。嗰套劇集如果做到4集，而家咧睇到啊第3集，知唔知啊？